第32课，买到票了没有？一句子。 229，你看见盒子了吗？ 230，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 231，三天以内的机票都没有了。 232，你应该早点预订飞机票。 233，我有急事，您帮帮忙吧。 234，有一张15号晚上8点的退票。 235，机票上写着14:05起飞。 236，小姐，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看见盒子了吗？ 没看见，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 二，盒子，买到票了没有？ 还没有呢。 快到南边6号窗口去买。 买2张去广州的直达车票。要哪天的？明天的有没有？卖完了，有后天的要不要？要，我想早上到。买哪次好？买 Z35次吧。要硬卧还是软卧？硬卧。 三， 到北京的飞机票有吗？3天以内的都没有了，你应该早点预定。我有急事，帮帮忙吧。你等等，我再查查。真巧，有一张15号晚上8点的退票。我要了，这是我的护照。请问从这儿到北京要多长时间？1个多小时。几点起飞？你看机票上写着14:05起飞。 四， 小姐，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太谢谢你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买到票了没有？ 二，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 三，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扩展。一，我的汉语书忘在宿舍里了，怎么办？ 现在马上回宿舍去拿，来得及。 二，大家讨论一下哪个办法好。四，生词。大厅。以内。预定。帮忙。退。遮。钱包。窗口。直达车。卖。硬卧。软卧。护照。广告。检查。签证。行李。挂。停。图书馆。礼堂。讨论。办法。六，练习。七，听后复述。 张三和李四去火车站，进去以后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，他们赶紧快跑。张三跑得快，先上了火车，他看见李四还在车外边，急了，就要下车。服务员说，先生不能下车，车就要开了，来不及了。张三说，不行，要走的是他，我是来送他的。 八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出来。厨房。到处。儿子。耳朵。二月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火车上有点热。 开车以后就凉快了。 这些东西放在哪儿？ 放在上边的行李架上。 真高啊。 我帮你放。 麻烦你了。 不客气。